爱车淑梅啊！谂起妈妈，我会谂起白醋，因为有一年佢唔喺香港，我哋六姐妹就去扫墓啊！阿明明话要买酒店，知买错咗白醋，好惊咧！但系妈妈喺长途电话里边话唔使惊，拜嫲嫲啊嘛，好酸好酸好酸！哇！所以妈妈呢一种嘅转数快咧，我一直都希望学到嘅。Yes,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1960年代，三位杰出女性同类人员在森林入面生活。 他们被冠以追星三女侠之名，近距离观察星星。 极具争议性的科学研究，从此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看法。 来到2020年代，三位年轻女子决心步追星三女侠的后尘，远赴非洲和婆罗洲，同星星一起生活。他们有什么发现呢？ 一起闯天下之追星三女侠。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5月3日，菲律宾外长质疑外佣打疫苗要求涉歧视，政府称会与相关总领事馆保持沟通。 本港新增两宗确诊，均属输入个案，连续两日本地零感染。 警方指近期有电话骗案，以违反国安法为借口行骗。 印度单日超过39万人确诊，南韩防疫级别延长三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晨，欢迎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听紧睇紧千禧年代的各位观众听众。你好，我是萧乐文，各位早晨。同大家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在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见到在社区那里早前都有一些确诊了的变种病毒的个案。暂时就说有五宗，见到记得早前都发现有住在佐敦的印度裔的男人就说带有这个南非的变种病毒，是可以说是第一宗的变种病毒在社区见到的个案。有专家就将一些变种病毒的个案做过一些分析，发现其中在最近东涌飞鸿那个变种病毒的个案里面，见到他的病毒的基因就跟之前刚才讲到这一位印度裔嘅男士嘅变种病毒个基因咧系相同嘅，咁就话咧都系同一只嘅南非嘅变种病毒嘅病毒株喺入边嘅。咁其实呢一个系意味啲咩咧？会唔会其实本身即系话呢两个个案之间有一啲嘅互相传染感染嘅情况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系讲下嘅。有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副教授萧杰恒，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萧杰恒。头先都讲到啦，系咪话你哋都有啲就住一啲变种个案嘅分析同研究，就话其中好似话喺东涌嗰个飞鸿嘅个案啦，同埋之前喺佐敦嘅印度裔男人嗰个嘅变种病毒入边咧，嗰啲个案嗰个嘅基因咧，发现都有啲关联性啊？可唔可以简单讲下呢个系点啊？ 冇错嘅。咁其实喺即系最近咧，有好多关于嗰啲输入个案流入社区个事件发生啦。咁就包括咗最初住喺佐敦百家别道嗰个印度商人啦。咁跟住之后就系坚尼地道八号有个飞鸿完成咗隔离之后就确诊啦。咁跟住之后再最近就即系东涌影湾园有个飞鸿同埋佢嘅即系照顾10个月大嘅 B B， 咁都即系同样都系确诊，而且有個共通點就是大家都有個 M501Y 呢個基因突變，咁所以就即係大家都想調查一下之間有冇傳播性嘅關係啦。咁所以我哋個實驗室就即係攞好快咁攞咗個樣本之後咧，就即係做一個基因排序啦。咁發覺其實咧，嗱佢印度商人啦，咁啊同埋第二單嘅喺堅尼地八號個咧，都係屬於南非嘅變種病毒嘅。咁但係當我哋對比個基因嘅時間咧，發覺雖然佢哋大家都係屬於南非變種病毒，但係基因排序話俾我哋聽咧，佢哋出現嘅突變嘅位置咧都幾唔同下嘅，起碼都有10个以上嘅突變係唔同嘅。咁所以咧就我哋就知道當其時喺佐敦同埋喺堅尼地道八號兩個個案咧，其實唔似有一個傳播性嘅關聯。咁但係當我哋去到做東涌影灣園嗰兩個個案嘅時間咧，排序出嚟嘅結果咧，就發現到原來同第一個即係印度商人喺 佐敦拜加士嗰個基因咧係完全相同，講緊係100% 一模一樣。咁其實咧就反映咗咧就話兩者咧一定有一個傳播性嘅關係嘅。咁但係我冇辦法去話咗俾你聽，係咪個印度商人或者係佢個女朋友直接傳俾呢個菲傭？唔肯定，因為我哋見到咧新型冠狀病毒喺呢段時間咧，其實佢個病毒嘅進化咧係慢咗嘅。好似之前嘅個案咁樣咧，我哋第四波疫情啦。講翻最初，我哋喺十月發現第四波嗰只品種嘅時間，嗰個突變個圖譜咧，其實去到出現跳舞群組啊，甚至再打後咧，去到開始油麻地啊嗰啲爆發度咧，佢個病毒基因咧，其實基本上可能相差1至2個突變嘅啫。咁即係話咧，其實有陣時可能隔咗好多代嘅傳播咧，佢哋個病毒基因咧都可能相同嘅。咁但係當然就係我哋希望就係越即係中間越少嗰、那個即係傳嗰、那個。傳途啦，咁但系就基近肯定就系话社区有一条传播链，咁就系呢条传播链咧，亦都系牵涉到一个印度商人同埋一个即系菲佣就喺东涌嗰边嘅。 即系根据佢哋传播嘅模式，今次你话佢哋嗰个病毒基因基本上都系100% 系一样嘅话，基本上可能即系中间未必隔咗好多代，嗰、那个传播链系可能系相对直接一啲，可唔可以咁讲咧？ 你可以咁样讲嘅，我估计可能即系2至3代左右啦。 但係而家因為好得意嘅就話見到睇翻兩個即係呢印度裔嘅頭先商人啦，同埋講緊東涌影灣園呢一個菲傭嘅情況咧，就話佢兩個其實好似活動嘅地方又唔係好有交集嘅喎，就話印度裔呢個男人主要喺去過長洲啦，又喺油尖旺一帶係有活動過。咁另外菲傭咧就話佢喺東涌青衣有活動過，似乎佢哋啲行蹤又冇乜交集喎。呢、這個即係會唔會真係真係佢哋有一個嘅傳播鏈，定係有可能有其他原因喺度咧？ 我諗呢個真係牽涉到一個隱形嘅傳播鏈啦。這個咧就真係要靠基因排序咧，先至揾到兩個個案原來相關。如果單憑一般嘅流行病學檢測咧，即係其實你好難將兩者有關係嘅。咁可能大家都會即係啱啱好似之前咁講啦，可能中間隔咗2-3代傳播，咁就有機會就點解喺佐敦或者油尖旺區嘅個案會去咗即係青衣或者東涌嗰邊啦。第二個就係因為其實中間佢哋都隔咗起碼一個人，就係嗰、那個印度裔商人嘅一個朋友。嗰、那個朋友究竟佢即係有冇其他時間佢又去過呢啲地方咧？咁呢個就真係靠衞生防護中心去問多啲啦。同埋因為聽講就因為印度裔商人佢嗰、那個即係言語表達都冇咁好啊，都好難話俾佢聽，即係佢又唔係好熟香港嘅情況，好難即係話俾佢聽係咪真係去過曬咁多嘅地方。咁所以有好多嘢係真係要基因就話俾佢聽，個結果一定係咁樣噶啦。發生過咩事咧？咁就真係要慢慢去揾調查。 但一般嚟講，頭先你話兩個嘅病毒基因完全相同咧，會唔會有可能係有兩個途徑都係嚟自即係一個輸入嘅外來嘅個案，又同時喺社區嗰度傳播，咁而佢哋嘅基因又相同，會唔會有機會係咁嘅咧？因為我聽你講就話。都估計好大機會兩者之間，即係頭先講緊印度裔商人同埋東涌呢個菲傭嘅個案係有關聯啊嘛。佢哋嘅基因係一樣，就等於有關聯，係咪咁樣嘅？其實 冇錯，其實基因一樣就一定有關聯啦。佢可以係一個傳播係印度裔商人啦，直接傳俾佢啦，或者一個印度裔商人隔咗可能2-3代再傳俾佢，又或者好似你啱啱咁講啦，佢哋兩個嘅源頭係一樣。即係佢哋兩個都係可能係即係第二波，即係被傳染嗰個人，但係同一個源頭咁樣感染，都有咁嘅可能嘅。但係因為我哋都分析都比較多，最近南非嗰啲變種病毒啊，就暫時未揾到個個案咧。即係除咗呢兩個即係個案之外，有第三個個案係一模一樣嗰個病毒排序、那個基因，我哋未見到，所以都而家都好難去做到個判斷。所以成個研究係未完嘅，咁即係繼續要做多啲基因排序啦，亦都即係衞生防護中心嗰邊會繼續揾多啲相關嘅個案。 但理論上，如果佢哋中間係可能隔住一代或者兩代有啲間接性嘅傳播嘅話，係咪即係應該要即係要確診或者要病發咗嘅個案都應該出咗嚟嘅咯？係咪應該咁咧？睇個時間上嚟講， 如果你話14日咧，就可能因為如果你話係隔幾代傳播咧，你而家講緊14日，即係再加14日咁樣，所以就其實未出曬嚟嘅。咁亦都好即係睇緊，譬如話而家好多菲傭而家強制檢測啦，究竟喺嗰度會唔會揾到多啲嘅個案咧？咁樣咁呢個都係要即係我哋。即係無疑再睇個結果。 好啦，如果真係見到教授你頭先講嘅呢一個情況，兩個個案之間可能有一啲關聯，亦都可能涉及唔同可能幾代嘅間接傳播嘅時候，即係可能喺個社區入面有一啲嘅跨區嘅傳播鏈嘅咯。要追蹤翻呢一啲嘅個案或者涉及嘅人士有幾大難度咧？ 其實就真係要因為而家佢成個即係個牽涉嘅範圍咁大啦，好難即係有一個目標去強制檢測邊個地區嗰啲人，即係唔同以前小區咁樣一路咁封咗去做一個檢測嘅。咁而家其中一個策略就係睇下啲部分嘅群組啦。咁所以政府就係睇下會唔會喺外籍傭工嗰邊會唔會揾到啲即係確診嘅個案咧咁樣，咁就去追蹤翻會唔會真係隔幾代嘅傳播。因為大家都相信就係、是，如果外籍嗰、那個即係最後東涌嗰個外籍傭工佢唔係啱啱喺香港翻嚟噶嘛，佢都喺香港一段好長嘅時間啊嘛。咁、除咗屋企之外，好多時候就係佢放假嘅時間去逗留。咁就係嗰啲情況就係觸發咗一個即係高危嘅群組，就係外佣嗰邊嘅群組啦。咁所以就睇下有冇辦法去揾到呢個個案。咁我哋一定要快啲去捉出嚟嘅。如果唔係遲咗嘅時間咧，即係當啲隱形個案係再發展落去嘅時間咧，真係可以導致一個社區好嚴重嘅爆發。等如果係第四波，其實輸入個案可能係一至兩單嚟破二嘅個案。但結果是導致到而家我哋先至啱啱解決曬成個問題，所以一個個案咧可以令到成個社區爆發。點解今次咁大規模做一個檢測呢，就是、希望即吸取個案教訓，就快啲可以揾到究竟會唔會有確診嘅個案，即、就是、我哋揾唔到嘅而家。 但今次呢一個規模嘅檢測啦，針對外佣啦，亦都針對東涌一啲嘅居民啦，咁你覺得夠唔夠大，或者大得嚟其實夠唔夠集中去真係追到一啲有可能感染嘅人士呢？ 我覺得已經好大㗎啦，即係佢檢測量琴日都講過係即係上萬嘅，即係當我哋香港咁耐以嚟即係咁最大嗰個檢測量㗎啦。咁睇下就即係有冇辦法揾到嗰個即係隱藏咗嘅傳播鏈啦。 我見咧今次你哋研究除咗話頭先呢兩個個案啦，同埋即係印度裔嘅商人啦，頭先講東涌菲傭啦，另外頭先講到話半山堅尼地道一個嘅菲傭個案之外咧，其實你應該係睇咗成三十幾個嘅輸入個案，亦都係涉及呢個新冠病毒嘅基因嘅研究嘅喎，係嘛？仲有其他有冇啲咩特別嘢發現到啊？ 其他就我哋譬如話呢三十幾最近嘅即係四月嘅輸入個案入邊發現到嘅就喺我哋認知嘅，譬如變種啦，變種之外咧，都揾到好大量，即係喺四月先出現嘅就是、印度一隻變種個案啦。咁佢個品種叫做 B1.617 啦。咁呢隻變種咧，其實就而家喺印度嗰邊就傳播得好緊要嘅。咁大家都可能都有睇新聞，就係基本上每日印度都喺度即係突破緊自己嗰個記錄噶啦。咁其中一個即係焦點就係佢有一隻呢隻新嘅病毒株。咁但係呢隻新嘅病毒株咧，佢同我哋所認知嘅就係佢冇咗我哋即係定性為變異病毒用嚟即係叫 M01Y 呢個特點。咁因為佢冇咗嘅話咧，好多時候我哋即係香港我哋嚟到嘅時間咧，我哋都會除咗檢測佢個個案係咪陽性之外咧，其實衞生防護中心啊或者即係醫院管理局嗰邊咧，佢哋其實都會睇埋究竟有冇 M01Y 嘅。咁所以點解話社區一有變種病毒咧，佢哋好快知道噶啦。雖然佢未有全基因組排序嘅資料，咁但係因為佢冇呢一個 M01Y， 亦都冇另一個就 E484K 嗰個特變，所以有機會咧係入咗嚟即係香港都未知道嘅。咁但係根據我哋而家嘅基因排序就見到，原來都有即係喺我哋嗰個實驗室啦，起碼都有13個個案咧係即係呢個印度嘅變種病毒。咁就暫時喺社區就未見到嘅，咁但係都要值得注意。雖然呢一隻病毒我哋對佢掌握個傳播性有幾強啊，或者佢對個即係疫苗究竟佢係會唔會個保護力減少咗幾多啊？未有呢個確實嘅資料嘅。咁但係因為見到印度嗰邊嘅情況咧，所以都要嚴陣以待。 但頭先你講到話佢嘅特別就係冇譬如 M01Y 啊、E484K 啊呢一類我哋可以比較快識別到嘅方法啦，識別到佢係變種病毒啦。咁而家香港有啲咩方法咧？如果有呢一隻嘅印度嘅變種病毒嚟咗香港嘅話，係咪都要用一啲長啲嘅時間先至識別到佢係呢一隻變種病毒？因為佢冇一啲過往傳統係識別佢嘅一啲方法咧。 而家我知道咧無論是衛生防護中心和醫管局那邊，他們都加了一個新的快速檢測方法，就是看一個特變叫做 L452R 這個位置，除了之前剛剛講的兩個特變又多了一個數字，就是 L452R。 這個呢就是印度那隻品種獨有的，就是其中一個獨有的基因特變啦。咁咧，佢亦都可以即係如果有咗呢個快速測試咧，咁亦都可以係可以即係一至兩日之內，咁一日之內啦，佢已經可以知道咗究竟係咪屬於印度嗰啲品種。雖然唔可以好確定係即係完全 100% 確定係印度品種，但起碼揾得出，有機會係印度品種喎咁樣。 OK， 咁但係都有機會流入喎，聽落都係嘛？因為你唔係完全識別曬啊嘛。 咁起碼如果你見到佢咧，就即係即刻已經係懷疑，即係等於 M01Y， 你都唔知道佢係英國或者南非噶嘛。即係有 L482R， 亦都唔知道佢係咪印度或者係其他嘅即係品種啦咁樣。但起碼你揾到佢，即係我哋叫 screening 啦 ，screen 咗出嚟之後，咁再做基因組排序，咁就知道佢係咪啦。咁所以其實而家都穩陣嘅，即係除咗係話係咪陽性啦，咁亦都會做一紮嘅呢啲嘅快速嘅基因嘅分類，咁睇下佢係屬於邊一隻變種。 嗯，最後我想問問啦，整體針對住呢啲變種病毒嚟香港嘅情況，你覺得仲有冇啲咩嘢措施要改善，或者可以加多啲關把關去攔截呢一啲變種病毒流嚟香港或者流嚟社區度爆發咧？點睇呢個？ 政府其實都因應咗即係外邊有好多唔同嘅變種病毒啦。你會見到其實最初本來啲變種病毒喺南非或者英國，咁其實而家已經蔓延到去亞洲唔同嘅國家啦，即係印度啊、菲律賓嗰啲。其實基本上你每次入到嚟都會有，日本嗰邊都其實有好多變種嘅病毒嘅。咁所以其實就嗰個熔斷機制係非常之緊要啦。咁亦都見到除咗熔斷機制之外咧，政府再額外就係即係延長咗。即係印度啊，菲律賓嗰個禁飛嗰個時段，咁呢個係啱嘅，因為你越少病毒入到嚟，即係香港咧，嗰個對嗰個防疫酒店嘅壓力就越低，因為防疫酒店咧始終係酒店，佢唔係醫院嚟嘅，所以佢有陣時有啲即係防控嗰方面有甩漏咧，其實大家都唔出奇嘅，但我哋唔想見到，咁所以就係減少嗰個即係變種病毒嘅輸入個案入咗落嚟啦。好啦，咁對去到有輸入個案入咗入嚟，即係酒店確診嘅時間，其實應該要加大翻做基因排序嗰個能力，即係基本上可能每一個嘅輸入個案，我哋都做個基因排序嘅時間。咁就算入社區有邊個爆發出咗嚟，我哋即刻可以揾得翻究竟係邊個個案入咗落去社區，就唔會而家好似有少少斷片嗰種感覺。 嗯，好，唔该晒，萧杰恒同你倾到呢度，多谢晒你。萧杰恒咧就系理大医疗科技及资讯学系嘅副教授嚟嘅。嗱，请到位嘉宾同我哋倾下，因为见到咧之前政府咧就话咧，就要求外佣喺5月9日啊之前咧要接受强制检测啊。咁啊，见到呢两好多地方啦，啲流动检测站啦，啲社区检测中心咧都大排长龙啊。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先。有关注外佣嘅有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唐晓欣，早晨。 系早晨， 早晨，唐晓欣，讲下而家上个礼拜咧，其实宣布咗即系全港30多万嘅外佣都要5月9日之前啦，系要5月9日或者之前啦，系做一个嘅强制检测嘅。你点睇成个嘅政府呢个安排咧？ 系其实我哋机构即系服务外佣啦，咁喺今次呢件事上面咧，我哋都觉得政府嘅做法咧系即系。有歧視嘅成分啦，同埋咧喺即係例如琴日啦，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嘅外佣咧係排隊，即係排曬長龍做檢測嘅。咁有好多人都表示係即係至少排2至3个钟，有啲就直情係朝頭早5、6点去排。咁有啲又排5个钟，咁所以其實外佣就一個禮拜得一日假日啦，亦都有聽到即係呢件。咁樣嘅安排造成佢哋同一啲僱主嘅不便，同埋都有啲即係好容易造成一啲摩擦。即係例如僱主就當然有一啲可能唔想佢哋平日做檢測，因為佢哋係工作嘅，要照顧長者啊、老人家或者其他家庭啊、家屋企嘅嘢啦。咁同埋我哋都覺得啊，呢、這個決定係點樣嚟嘅咧？即係有啱啱喺即係影完有一個。外佣去確診有變種病毒啊，咁係咪一個外佣確診，咁就全部同樣職業咁樣係職業啊身份啦、啊，咁樣去睇啊，定係點樣做呢個決定咧？點樣係有根據地啊覺得啊佢哋應該係一定有接觸嘅咁樣，因為其實係而家都係揾唔到個來源啊嘛。咁即係呢個手法對於其他群體咧，又從未見過咯。咁所以其實有一部分嘅外佣，我哋都聽到，其實即係都感覺好難受啦，同埋都覺得被歧視嘅。咁但係當然即係有呢個 notice， 有呢個要求啦。咁其實即係全部。嘅外佣都好配合嘅，系啦。 而家我见咧就话，即系5月9日之前咧做呢个强制检测啦。咁如果已经完成咗2剂嘅疫苗啦，满14日嘅外佣嘅话咧，就可以系豁免系做嘅。咁呢个安排又点睇咧？因为见到政府都话希望即系保护外佣自己之外，亦都系希望保护雇主嘅家庭啊，佢哋嘅家人朋友啊等等，好似。 似乎佢哋嗰個意圖又啱喎，即係都係即係從個防疫角度嚟講，都係想保護翻即係唔同人士咁。 係，因為嗱，如果係咁樣講嘅話咧，咁就真係唔止我。如果你追尋唔到源頭，就冇理由淨係外佣去做檢查啦。因為其實超過即係我哋睇到啦，三十幾萬，其實而家都應該超過40万嘅外佣喺香港。咁佢哋服務緊香港係超過一成嘅家庭嘅，咁其實源頭唔知喺邊，咁你點樣知道一定係外佣或者係係啦？點樣去得出嚟嘅咧？咁樣咁另外就係、是如果係啦，咁你檢測，如果你喺即係去到5月9日檢測完啦，咁、okay. 其實又唔係揾到個根源嘅，咁點樣去做咧？係咪又要再即係去？其实这个行为都有点扰民。 陶宇欣，转头回来再找你谈一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七国集团今日起一连三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外长会议，英国外相蓝韬文说，会议期间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讨论中国和俄罗斯等议题。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说，如果华府向中国进行军事抗议，将会是严重违反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和方向。布林肯說，中國事實上近期對外採取越來越進取和對抗性行為。布林肯又說，美國總統拜登最擔憂的是中方竊取知識產權問題，強調需要團結理念相近的國家，反對北京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中國駐華大使館對專訪未有回應。伊朗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伊朗和美国政府就交换囚犯达成协议，互相释放4名囚犯。美国政府同意用4名积极绕过制裁而被判监的伊朗公民，交换4名在囚的美国间谍。美国亦会解冻属于伊朗的70亿美元资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报道并不真确。伊朗驻联合国特使话，未有证实有关报道。另外，伊朗传媒亦报道，伊朗同英国达成协议，英国政府将支付所欠的4亿英镑军事装备的债务，换取伊朗释放在囚的英国同伊朗双重国籍女子拉特克里夫。英国外交部说，正探讨解决事件的各种方案，仍然进行法律讨论，不作进一步评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是境外输入病例。新增个案中有5宗来自上海，广东占4宗。内地至今有90,697宗病例，323宗现有病例，4,636人死亡。另外，内地一共有12宗无症状感染的输入个案，未有转为确诊病例。在本港西区域多利道216号赵院，寻日早上被爆窃，损失大约值140万的财物。警方指，昨日朝早大约9:30，接获域多利道一间独立屋的保安报案，指屋内一个夹幔被撬，单位入面有搜掠的痕迹，怀疑被爆窃。警员接报到场之后，经初步点算，遗失2只合共约值103万的手表，以及大约40万现金以及少量外币，案件列作爆窃案处理。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8.35美元，卖出1768.9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

五四精神，薪火相传， 青年力量，共创不凡。 由各青少年制服团队报操参与，著名男高音陈晨领唱，著名钢琴家李伟安钢琴伴奏， 声画互动展示冉冉升起的五四礼赞， 纪念五四运动102周年，世纪长征五四星期礼。 5月4日早上7:45，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港台电视32同步直播。 每个礼拜 五个晚上 呢个时间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同你一齐听节目嘅系黄淑仪。 人人都咁做系咪就等于正确？所谓嘅规则系咪就系真理？让我哋带着疑问踏进呢一趟哲学旅程。第一站会带大家揾下个脑去咗边。深夜1:30 ，FM 926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 哲学关我事。 2021年5月3日，菲律宾外长质疑外佣打疫苗要求涉歧视，政府称会与相关总领事馆保持沟通。 本港新增2宗确诊，均属输入个案，连续2日本地零感染。 警方指近期有电话骗案，以违反国安法为借口行骗。 印度单日超过39万人确诊。南韩防疫级别延长3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就讲到咧，有关于政府就要求一啲外佣咧喺5月9日或之前咧，系要接受一个嘅强制检测嘅。咁啊，见到呢2日咧喺啲检测站咧都系排晒长龙啦。见到食卫局寻日就话啦，前日啊，单单一日咧就已经系超过113,000次嘅检测。咁啊，入边咧就有50,000多个咧都系外佣嘅检测嚟，见到个量咧都非常之多啊。咁啊，另外咧都大家有冇见到呢啲咁嘅情况啊？或者自己屋企都有？请到外佣的这段时间都要做检测的话，你怎么看呢？欢迎打来1872311 1872311，讲一下你们观察到的情况。继续请你刚才跟我们在电话旁边一路谈的唐晓欣一起跟我们谈。早晨唐晓欣。 早晨。 唐晓欣就是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来的。继续跟你谈一下，刚才你就讲到说，即雇主方面都未必想外佣是闲日平日的期间是去即出去做检测的。这个有没有什么都想跟即雇主讲一下呢？因为学你说的，即外佣就想礼拜六或者日都要放一日假啦，但是闲日又没得出去的话，你们有没有什么跟雇主讲？或者其实雇主这个考虑都是不是都合理的呢？因为可能真的家里照顾小朋友啊，照顾老人家，他们又翻工，可能真的都需要工人。 明白。当然我们都明白，即香港家庭很多雇主的需要的。咁因為其實咁多外佣喺香港，好冇香港嘅家庭就知道究竟即係香港嘅僱主或者家庭其實係有幾需要外佣去照顧啦。咁係啦，咁所以咧，我哋都希望即係喺呢個時候大家都會互相體諒啦。因為我見咧，其實有好多外佣咧，其實佢哋想即係去即係。如果可以就星期日去做檢測啦，咁有一啲咧，即係其實去到5-6点去排隊，頭先講嘅都有。 即係朝早5-6点，你講緊 係。係啊，係啊，即係亦都有一啲咧，就係佢哋都想即係去上網去預約嘅。咁啊，上網去預約咧，已經去到可能6-7日都已經full曬㗎啦。咁所以亦都有，即係當然有啲僱主都好好嘅，即係幫佢哋安排曬啊。甚至乎如果係唔介意，即係俾錢嘅，亦都會即係去嗰、那個而家政府認可嘅一啲私人嘅檢測嗰度去做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其他而家政府提供嘅就係免費嘅選擇啦。咁所以。亦都即當然可能外出去做檢測嘅，只係可能大家傾下要點樣安排時間去郵局啊，去地鐵站去攞嗰個 sample 咁樣。咁所以但係有一啲嘅工人都話其實都好困難，因為好多咧就可能係照顧獨居長者。咁所以就平時咧 的生活就是一是留在家一是都要带着长者，所以有些就表示了我周围去其实都不方便，所以是的，我们都尽量跟他们解释，同埋都希望雇主明白咯。 咁可以點做好啲呢？譬如政府方面有冇啲咩幫到手？因為而家我見呢有啲流動採樣站呢就專係淨係俾外佣而設嘅。咁但係好似就我見網上嘅資料呢都係話運作到去即係尋日嘅啫，咁個別一啲專俾外佣嘅採樣站，咁呢啲有冇啲可以再做多啲，或者你哋可以覺得政府再做啲咩嘢令到啲外佣可以做一啲檢測都可以方便啲呢？ 首先即係佢嘅宣傳咧，其實就唔係好夠，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啲流動嘅檢測站咧，例如昨日咧有我朝頭早咧就收到一個信息咧，就話快啲宣傳一下呢度係九龍公園地質球場冇人嚟咁樣，咁但係中環咧其實就排緊幾個鐘，咁所以係咯，我覺得係政府喺呢一啲方面都應該宣傳多啲，同埋用唔同嘅語言。甚至乎是即其实他们应该是有数据哪一些家庭是有请外佣的。咁所以、即我觉得例如你在宣传去外佣宣传的时候，其实雇主都有责任去给他们去检测和提他们的检测的嘛。咁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可能独居长者，咁之前有一些地区是有强制的检测令，或者可能有一些住宅啦。咁同一啲獨居長者住嘅工人，其實佢哋係未必收到呢啲資訊咯，即係佢哋平時可能淨係嗰個壁布，即係嗰個大堂淨係中文英文嘅告示，咁佢哋又唔習慣睇，咁亦長者亦都冇咁樣嘅習慣去睇， okay. 然後咧就令到有一啲嘅工人咧係要受到即係罰款，咁。反而就是其實那個長者的仔女或者其他家人都知道他們住在那裡的嘛，但是都沒有人察覺到，所以其實我想在政府有一些宣布的措施的時候，甚至乎平時香港人我們都有時候未必即時去了解到、 okay. 甚至乎是工人。 Okay. 除了做檢測之外，今次其實上個禮拜都講到如果一些續約或者更換僱主的外佣都即係而家話係要打針嘅，即係打呢個新冠疫苗嘅咁樣，呢、這個又點樣睇啊？呢、這個做法 係其實呢一個咧我哋即係覺得係完全一個歧視嚟嘅，同埋咧係咪人道或者道德嘅做法咧？即係強制要求一個群體，或者而家就係、又係捆綁式啦，同你嘅續約同埋工作簽證。咁我自己就覺得政府係咪利用而家即係外佣比較冇即係反抗嘅能力，因為其實佢哋都需要嚟香港做嘢啦。咁所以咧就有咁樣嘅。即係想去強迫佢哋去打疫苗咧，咁但係當然即係我自己知道咧，就係、是我自己啦，甚至乎係好多外佣其實都唔係話反對打疫苗嘅，只係當然大家都會就自己嘅身健康狀況啊，自己可以承受嘅就去諗啦。咁有一啲即係有即時嘅工人就同我講，其實我身體即係即係高血壓啊，有長期病患啊咁樣啦。咁但係有好多工人咧，喺即係呢個又去翻，其實一路以嚟咧嗰個醫療嘅支援咧，對於外佣都係唔足夠啦。有好多外佣嚟到香港做嘢，其實好耐冇睇過醫生。咁即係所以講緊嗰個保險啊，或者醫療方面啊，其實係咪支援到啦？咁同埋即係例如好似勞福局咁樣。羅志光就話：我又唔想打針，就可以唔嚟啦。咁呢個講法，即係去同接種疫苗呢個要求，因為其實我哋覺得係你對香港嘅僱主同埋工人都唔尊重嘅喎。因為如果你講到外佣唔打針就唔好嚟啦，咁其實係咪忽略咗即係外佣喺而家照顧長者或者提供服務呢一個嘅勞動力？其實對香港嘅社會係幾重要咧，咁、 okay, 我哋香港人係點樣睇咧？即如果冇咗外佣嘅照顧，係啦。 好啊，唔该晒唐晓欣，唐晓欣咧就系外劳事工中心社区关系主任嚟嘅。其实咧，政府见到张建中啦，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咧喺网址嗰度咧，寻日都有回应，就话强制检测嘅安排咧，其实都系同样适用喺其他嘅高风险行业嘅人士啦，好似安老院舍啊、残疾人士院舍啊、护养院嘅员工等等，咁就话系唔涉及任何嘅种族或者系身份嘅歧视嘅。另外咧，继续都可以听下你哋嘅电话，对于即系外佣有一个嘅强制检测啦。同埋，如果要續約啊、轉僱主啊，都要打呢個疫苗嘅安排咧，點睇咧？1872311，繼續聽你嘅電話。電話旁邊有黃女士，早晨。 早晨，先生，係啊，我話咧嗱，如果外佣咧即係話新嚟嗰啲咧，就要打就冇所謂啦，去嚟。但做開嗰啲打咧，佢有一啲做咗好耐噶啦，好似南大發良個工人，佢個身份證啊同我哋嘅福利一樣嘅，睇醫生即係好耐噶啦，做咗幾廿年。我嗰個做咗廿年，咁佢身體好多病痛嘅，咁樣我本來而家四年啦，七月就我想唔簽約嘅，但我覺得叫佢翻去鄉下又好乜嘢，佢話如果唔做佢就翻鄉下，咁我又唔忍心去翻去嗰疫情咁緊要，咁我又同佢簽約啦，決定咗。咁但你要打針，佢身體唔知點樣咧？ 但佢身體情況唔好，應該可以有豁免嘅，即係譬如同而家。其他人士如果要打針的時候，譬如一些食肆員工，他都可以有個豁免嘛。如果是身體是醫生證明了是不適合的時候， 哦，咁有豁免，咁但佢哋即是強制佢哋都係唔係幾應該嘅喎？咁樣即是嗱，你自愿噶嘛，樣就好怕，即係好怕死嗰啲，好似我都唔夠膽去打，我好怕死嘅。咁樣咁有種人就好大壓力嘅，打會咁樣你強制佢咧，佢又唔乜嘢啦。咁即是咧，我覺得咧就唔應該強制佢自愿去就去，檢驗嗰啲就應，但太少喎。哦，佢哋話琴日我叫佢排隊，佢話幾個鐘又多人，銅鑼灣同埋上中環度，佢話如果排幾個鐘，佢又驚惹到添咁多人，咁又冇未曾去檢驗嗰啲啊。 嚇，即係都覺得嗰個排隊排得長啦，同埋覺得如果真係要打疫苗嘅話，都係自愿好啲啊。呢個係黃女士嘅睇法。咁仲有吳先生，早晨。 喂，早晨，早晨。 你好，你好，早晨，請講。 早晨，早晨。我睇唔到嘢 ，OK， 早晨啊。我係屋企請咗外佣嘅，而且咧嗱，我同佢講咗佢話點解要打咧，佢同意打嘅，後嚟我就三月中旬打咗第一針，四月中旬打咗第二針，而家咧呢個仲加咗第十二針之後，即係加20天嘅啦，所以而家咧。情況完全好正常，好好噶，所以咧，我冇強迫佢打，又冇歧視嘅，所以我覺得咧，政府呢個措施係啱噶，啱噶，對工人，對家屬都有好處。 好啊，唔該曬吳先生嘅。咁啊，吳先生講到佢自己嗰個嘅工人嘅情況啦。咁啊，另外咧見到咧，其實除咗頭先講到話即係強制檢測啦，呢兩日有排長龍之外咧，見到一啲嘅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其實上個禮拜咧都有講到話其實要接種疫苗啊，就係話一啲嘅轉藥啊或者續藥嘅工人咧，都係要有呢個嘅新嘅安排啊。見到呢兩日都有不同人士有一些看法，好像一些嘅關注外佣的團體啊、中介公司嗰啲睇法，會不會對於他哋嚟講工作上或者安排外佣嚟講嗰啲安排嚟講又多了一些嘅工作或者服務方面又會複雜咗咧？咁請另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亦都係德成僱傭中心董事總經理廖翠蘭，早晨。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 早晨，廖翠兰，讲下而家话要即系一啲续约啦，或者系转雇主嘅工人咧，喺申请工作签证嗰度咧，有多咗一啲要求，就系要打呢个新冠疫苗嘅。你哋点睇啊？呢、這个 个后果即系会好严重咯。嗱，第一唔知道打咗针之后，大家都知啦，打针之后噶会系点，大家都唔知系咪？同埋你知道啲工人嘅身体情况咧？佢哋冇话真係好做过好多嘅全部嘅 喺譬如香港做咗好多年冇做過身體檢查，咁如果一般嚟講，我哋都話問下醫生，好似琴日啊張建宗啊司長話咧，如果有醫生紙係咪證明佢唔打得嘅就唔打，咁咧係咪即係要啲工人去做個做曬 check up， 然後證明佢？唔打得針咧，咁一般嚟講，你叫醫生寫醫生紙，你話哦，我有血壓高，成醫生係唔會寫俾你噶嘛，係咪？一定要你做過曬 body check up， 然後先至會寫俾你嘅。咁即係點咧？嚇、啊，咁如果要佢做曬全身檢查，咁樣證明佢真係唔打得嘅，咁嗰啲費用又係僱主俾啊？我哋而家即係叫啲僱主睇睇，喂，你買啲保險係乜嘢先？有冇？因為一般嚟講，香港政府規定嘅僱主買嘅保險就係勞工保險嘅啫嘛，係咪？如果因為打針而有任何情況發生，最講到最慘啊，死咗，咁你知喺合約裏面有證明，如果個工人過身咧，僱主就要將佢送翻去宜居地嘅。咁如果勞工保險就係因工受傷，呢、這個算唔算係因工受傷咧？係咪啊？咁仲有除咗打針，咁有啲工人喂佢話我唔要打針，我點都唔要打針噶啦。咁、那個僱主又唔可以就唔可以續約啊？咁唔續約我就走啦。咁如果佢做咗好多年，有個長期服務金嘅話，咁個僱主就話喂我唔係唔請你、啊，因為如果僱主唔請佢咧，僱主就要俾長期服務金噶嘛。咁而家僱主話我唔係唔請佢啊。我同佢續約啊，咁、那個工人亦都話我唔係唔做喎、啊，因為如果工人唔做咧，亦都唔使俾長期服務金啊嘛。咁、那個工人話我唔係唔做啊，僱主又話我唔係唔請佢啊，咁而家係政府唔俾佢做喎、啊。咁呢個長期服務金邊個俾啊？政府俾啊？係咪？咁呢個又牽涉又好好大嘅喎、啊。咁仲有啦，而家嘅問題就係、是。老实讲，大家都知而家香港系唔够工人嘅，嚟嗰啲又冇得嚟。而家喺净系喺香港嗰啲炒啊嗰啲咁啊，自己喺度滚嘅嗰啲有几多啫？如果而家有37万几个工人，我都话啦，最少有10000几千个话我唔打，我要走。你突然间去边度搵翻几千个？我唔讲万几啦，几千个工人俾嗰啲雇主咧，佢突然间冇咗个工人，咁又点咧？ 普遍佢哋系点样睇嘅？即系佢哋系咪真系都惊话打疫苗而宁愿系即系唔做啦走啊？咁样系咪真系会咁样？ 又话试过有个雇主咧，即系唔系而家今次系之前，个雇主带个工人嚟。就同我講，叫佢即係講唔掂個工人帶嚟，叫我哋同佢講，叫佢打針，個工人死都唔肯打，就我情願唔做嘅啫，我都唔打噶啦咁。咁我哋同我咁點咧？咁個工人個僱主唔可以冇咗工人噶嘛。咁我哋同佢講嗱，你全家都打咗咯，都有個免疫能力啦，由得佢啦。如果你真係要佢做，咁結果係冇打到，個僱主都坐翻去走，咁點啫？ 咁但係你哋會點樣同點樣再同政府傾咧？頭先你講咯兩個情況咧，一個就係如果個工人出事啊，身體真係打完針之後有事嘅時候，個責任問題啦。第二就係長期服務金啦，呢啲都好實際情況，可能嚟緊就話即係轉約換僱主就已經面對呢啲問題噶啦。這個你哋會再同點樣同政府去跟啊？呢、這個 不過政府又冇同我哋講不過我都同勞工處反映過呢個問題㗎啦，咁勞工處亦都話佢知道㗎啦，佢會同政府研究一下咁。咁我老實講，我唔知佢哋研究成點啦。咁希望盡快佢都會話聲俾我哋聽啊，點咧咁樣有冇得考慮下咧，或者係有咩其他嘅方法去妥協一下咧咁。咁老實講，呢啲真係要政府自己去。咁佢就唔會同我哋去傾，咁我哋都冇辦法咯嚇。 但對政府嚟講，其實呢個措施都係保護外佣自己啦，都保護外佣啲屋企人啦。咁其實都真係有需要嘅喎，係咪咧？ 係，但係你唔可以咁樣強迫人哋噶嘛，係咪啊？慢慢好好地教育佢哋。你而家突然間咁樣講，佢哋係好反感。老實講，佢哋係好反感，包括好多人都好反感。你唔～ 政府不可以用这样的高压手段去逼人家做事的。 其实而家佢即系除咗讲话即系续约啊，或者转雇主嗰啲工人啦，如果话即系嚟紧一啲喺外面即系新嚟香港做嘢嘅工人，而家以你所知系咪都系要打疫苗噶？如果系要打嘅话，系当地定系点？ 冇啊，佢哋根本嗱，好似菲律宾，我哋之前咧都同领事馆去沟通过，就系话可唔可以俾佢哋嚟之前咧打针疫苗咧，咁就好啲啦。咁但系正。領事館已經好確實話俾我哋聽，佢哋係冇唔足夠疫苗，輪到點都未輪到啲工人打，佢哋係排第十。你諗下，即係唔使打。咁我哋都反映過俾香港政府，我哋都工會都寫個信去俾特首，就話希望我哋香港可唔可以咧？橫掂你都係叫啲工人打噶嘛，係咪？咁你可唔可以咧送啲疫苗過去菲律賓？俾嗰啲有咗簽證真係要嚟香港啊嗰啲工人打咗先至過嚟香港咧，我但係好似特首冇覆過我哋喎，冇喎，咁唔知我嗰日都同勞工處講，或者可唔可以諗下呢樣嘢咧咁。咁同埋好反感，而家根本現時啲工人好反感，就係話羅志剛嗰日話你可以唔好喺香港做工啊咁，唔係咁係嘛？如果老實講，如果我哋香港冇咗啲姐姐，冇咗啲工人點算咧？咁多家庭係咪？咁我覺得唔好咁樣講咯，咁令到人哋好反感咯咁。 即係都影響好大啦，對於僱主嚟講，如果真係冇咗工 人，係啊。 好啊，好啊，同阿廖翠蘭傾到呢度啊，廖翠蘭咧就係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席，咁亦都係德誠僱傭中心董事總經理嚟嘅。頭先就講到有關於咧外佣一啲嘅新嘅安排啊，有一啲要做強檢啦，佢哋喺5月9日或者之前。咁另外咧，如果係續約啦，或者係轉僱主嘅話咧，都要有一個新嘅安排，就係要接種呢個嘅疫苗，新冠疫苗啊。你又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轉頭翻嚟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我報道，本港社區出現變種新冠病毒，港府要求全港外佣今個月9號之前接受強制檢測，並且研究將疫苗接種列作外佣來港申請工作簽證或者續約要求。有關的要求除了引起外佣社群反彈，菲律賓外交部長亦都指港府公布措施之前未有諮詢他們，認為只有外佣強制接種疫苗帶有歧視意味，說接種疫苗要求應該包含全港的外地劳工。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昨天在网志说，强制检测安排同样适用于其他高风险行业人士，并不涉及任何种族或者身份歧视。他又说，劳工处和入境处正是研究就住日后外佣申请续约时需要接受认可的新冠疫苗注射安排的相关细节。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日报报道，本港接种疫苗后死亡情报个案增加到28宗。上个月26号，一名57岁男子接种国产科兴疫苗之后，寻日凌晨在街上不省人事，送院后离世。死者生前患有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病和肥胖。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共同召集人孔凡毅表示，截至到上个月18号，一共接获29人接种疫苗后面瘫，当中22人接种科兴，7个人接种伏必泰。港大正进行研究，如果几个月后发现科兴疫苗针后面瘫个案明显较前几年同期增加，会建议科兴在疫苗指引上加入面瘫是副作用之一。苹果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政府上星期五公布新一届地区防火委员会的委任名单，除了屯门区未公布之外，新加入的170个委员当中，全部都冇民主派，建制派占咗大约51%，现任区议员大约6%，而大约24%就喺2019年区议会选举当中，40个嘅落败者就系透过委任进入建制。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悼念六四事件的国殇之柱，自从97回归之后在港大树立，一直由学生会管理。支联会昨日按传统到港大洗刷处身，副主席周幸彤表示未接获校方通知有乜嘢安排。另一位支联会副主席何俊仁形容国殇之柱不单止是学生会资产，亦都是大学言论及表达自由的象征。他说，尊重自由历史的地方一定会尊重国殇之柱。信报报道。 明报报道， 中大校友评议会原定在去年七月改选，因为疫情延至到上个月底举行。当初积极参选常委的九龙城前区议员李轩朗，如今已经离港。他本身在7709个校友支持下当选，但是他接受专访的时候说，因为未能够亲身履行职责，将会辞职。李轩朗早前因为选举呈请败诉而失去区议员议席，连同今次辞职，四年的区议员任期、三年评议会的任期，他都未能够完成。他说自觉愧对选民。明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广州市老年人优待办法今年五月正式开始实施，其中规定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长者办理老年人优待卡之后，在乘坐广州市公共交通工具、公立医院挂号、门诊等方面，将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待遇。年满65岁的长者可以免费享受公共交通。香港工联会广州中心员工向广州市相关单位咨询后证实，长者优惠待遇同样适用于持有广州有效居住证并且办理了新版老年人优待卡的港澳台居民。大公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香港早前决定禁止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菲律宾航机来港，去到今个月14号，政府有必要将禁令延长，并且高度防范曾经留在印度的旅客绕道其他国家来港。至于同新加坡的旅游气泡，社论认为如果风险升高，宁愿再度延期。星岛社论。 信报社评说，菲律宾外交部长连续两日在社交媒体质疑港府计划强制外佣接种疫苗是歧视、制造区别、对其他国籍人士不公平。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扬言，他们可以选择不在香港做事，这种风凉话无助于平息今次外交风波，特区政府强制外佣疫苗接种计划要三思。信报社评。 商报的时评就说，外佣在社区感染变种病毒，政府要求全港大约37万个外佣强制检测，并且计划规定续约或者来港签证时需要接种疫苗。时评说，面对变种病毒杀入社区的威胁，港府采取果断措施铁腕防疫绝对有必要。相关强制措施针对的是病毒而不是个人，当中不涉及任何所谓歧视问题。商报时评。 文汇报社评说，外部势力为了将香港当作压华棋子，刻意抹黑，近年来的大量误导言论对香港国际地位、国际形象造成影响。社评说，特区政府除了反驳之外，亦都需要加强对香港真实情况的对外解说。除了特首和主要官员之外，政府各部门和驻外机构都应该重视对外解说香港真实情况的工作。文汇报社评。 这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几宗交通意外啦，同埋坏车啊。咁喺新界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马料水码头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大埔滘老围。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啊，近住马料水码头快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大埔滘老围对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中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丹桂村嘅。就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中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在丹桂村。在九龙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龙尾盈辉台。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交通意外，龙尾就盈辉台。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第二线的坏车在几分钟前就拖走了，现在还是车多，龙尾在里安苑对出。鲤鱼门道去油塘啊，近住南田港铁站的坏车虽然拖走了，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里安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收费广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就接近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排到学园街，加 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就喺东港中心，西行喺丽景湾。咁而东隧九龙去香港，龙尾排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伟丰园对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纪元。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北角码头慢车，龙尾太古城。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挤塞，龙尾喺海泥村。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喺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就喺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就挤塞，特别是去九龙方向，龙尾在银线湾广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慢车，龙尾在宠物公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星工厂大厦车多，龙尾环宇海湾。青山公路的深井段近住碧堤半岛一段挤塞，龙尾在仪龙别墅。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喺马场对出。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揸车朋友咧真系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十八到三十五岁的你，如果有构想又有胆量去讲出你的想法，可以透过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在所属的政策范畴上发表意见，等你的构想好像灯胆地发光发亮，一起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5月26号截止报名，即刻上 hab.gov.hk 了解一下。 我是杜文慧，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我妈妈呢，我会想起康乃馨。那个时候大概11岁到啦，激嬲咗阿妈好驚，唔知点算好，於是呢就走咗落街，用紧余嘅零用钱呢买咗两朵康乃馨送俾佢。佢一见到啲花呢就即刻笑返啦。原来氹阿妈开心呢可以好简单嘅。各位妈妈母亲节快乐。Yes, I love you.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度过不一样的母亲节。 2021年5月3日，菲律宾外长质疑外佣打疫苗要求涉歧视，政府称会与相关总领事馆保持沟通。 本港新增两宗确诊，均属输入个案，连续两日本地零感染。 警方指近期有电话骗案，以违反国安法为借口行骗。 印度单日超过39万人确诊，南韩防疫级别延长三周。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就講到有關於咧係一啲續約咧或者轉約嘅外佣咧嚟緊就要接種疫苗啊！嗱，呢個做法咧都引起咗頭先講到啦一啲歧視嘅說法啦。咁啊，見到咧菲律賓駐港總領事咧喺接受南華早報嘅訪問嗰陣咧就講到菲律賓領事館咧一直都支持香港嘅免費自願檢測計劃啦。咁亦都話相信菲律賓國民咧係有能力做正確嘅嘢，就話唔係咧係被逼打針。佢亦都強調咧香港政府唔應該具有歧視性啦，就話如果接種係嚟香港做工作係前提嘅話咧，就應該將措施咧擴大去所有外地嚟香港嘅人員，而唔係只係外佣啊。嗱，呢一個嘅報道咧，都係喺菲律賓外長咧係喺社交平台嗰度咧係有轉載到嘅。佢亦都質疑咧打針呢個做法咧係涉及歧視。咁見到咧政務司司長張建中咧喺網址嗰度咧就話就住外佣申請續約嗰陣咧係需要接受認可嘅新冠疫苗嘅注射安排。 排咧，就話勞工處同埋入境事務處咧係正研究相關嘅細節嘅。勞福局之前就講話，如果外佣因為一啲健康理由啦，唔適合打針嘅話咧，就是、可以獲得係豁免嘅。繼續聽你嘅電話，會唔會你自己都有請外佣咧？或者點睇今次針對住一啲外佣嘅措施咧？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電話旁邊有黃先生，早晨。 早晨，肖生， 系你好，请讲。 咁样咧嘅，我自己本身都有请一个菲佣嘅，咁咧就我哋一收到即系话政府要话做呢个检测咧，我哋已经即刻叫菲佣咧就系、是、即刻上网安排咗噶，所以咧礼拜日咧就已经咧就佢去咗就近附近嗰啲检测中心做咗噶啦。 嗯， 咁亦都咧就因为佢嘅合约都就嚟满嘅， 系 即系应该六月就滿㗎啦，咁咧我哋咧就已經其實之前我已經有同佢講嘅，咁同佢講佢即係佢自己咧就叫佢哋去睇睇醫生先，因為佢有少少哮喘，咁佢都係40歲到嘅啫，咁已經做咗8年㗎啦，咁非常之好啦。其實香港我相信大部分嘅僱主咧都同阿個菲傭咧其實關係都好好嘅，咁佢哋都。大家都會有溝通嘅，咁我哋都同佢講咧，就係、是、佢開頭即係話我哋自己本身一家人都打曬啦，咁咧我哋就同佢講，你自己都係睇睇醫生先啦。 嗯， 問個醫生之後咧，覺得可以去打。 嗯， 佢如果佢你自己都想去打嘅，咁你自己去打啦咁樣。咁當然個費用我哋即係佢要睇醫生嗰啲費用我哋出啦。 好啊，睇咗未啊？最後睇咗醫生未？ 佢依家未㗎，因為佢佢就話，因為佢嚟緊，佢會打嘅，即係會睇咗醫生先，都聽我哋咁講嘅， 即都傾向打嘅，不過就睇下個身體情況。 因為佢自己佢、自己本身咧，佢都話佢會去打，但我哋話你都係睇咗醫生先，因為佢有少少哮喘咁樣。咁咧，我哋覺得咧，就喺政府推行呢樣嘢咧，去檢測或者甚至要打針呢樣嘢咧，係全面嘅，係希望咧係幫到香港，包括埋外佣。其实保护大家嘅啫，所以我觉得咧就大众传媒包括所有咧人咧都唔好将佢妖魔化。咁另外咧仲有咧，你话嗰啲非嗰啲佣嗰家佣咧就要去到排长龙咧，我希望咧你哋包括埋你哋所有传媒，都应该正面咁样咧去讲清楚一啲嘅信息。嗱系啦，有一啲嘅中环或者系喺一铜锣湾或者某啲区咧系排长龙。但是呢九龙公园呢琴日呢是有一个开了另外一个检测的地方呢是没有人去的。其实呢中午那时已经有的了。但是呢你们港台和一些的相关的人士呢包括埋雇佣那些公司啊所有那些一些压力团体呢都没有正面地呢是应该讲返大家齐齐帮手嘛。等他们有些外佣唔知道邊度一啲比較多，即係冇咁多人嘅地方，你都應該要喺個電台幫手嘛。你哋港台完全都唔幫手嘅。 OK， 好啊，唔該曬黃先生。頭先佢講到話九龍公園嗰、那個啦，我睇翻資料應該係九龍公園有個小型足球場嗰個位置咧，就係、是、一個專俾外籍家佣係做呢個檢測嘅。不過睇翻嗰個網上資料就係、是。去到運作到去5月2號即係尋日嘅，即係咁。繼續聽你嘅電話，歡迎打嚟1872311 1872311嘅。頭先有同一啲外佣嘅團體傾過啦，有一啲中介公司都傾過啦。咁對於成個一啲針對外佣嘅要打針啦，或者強檢嘅情況，你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嗱，尋日嚟講咧，香港嘅確診數字咧有兩宗，咁兩宗都係輸入個案嚟嘅，係嚟自印尼。咁另外初步確診方面咧，就至少5宗。另外咧見到頭先講到一啲嘅檢測嘅情況啦，對於檢測咗會喺香港對於變種病毒嗰個威脅方面可以保護到幾多咧，都可以請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早晨。 系早晨，苏乐文。 早晨，何柏良，讲下而家变种病毒啦，喺香港嗰个爆发嗰个机会，你自己预测或者估计有几大咧？ 嗱，香港社区嘅变种病毒咧，就因为喺国外防输入嗰度咧，就未到位而出现嘅。咁其实你睇翻咧，就喺几个疫情比较严重嘅国家咁啊，咁印度、菲律宾、巴基斯坦。咁其實呢啲地方都有變種病毒嘅，即係就算而家揾到嗰、那個 南非變種病毒啦，即係 B1351 咁啦。咁你喺呢啲地方都係有，咁菲律賓都係有唔少。咁你睇翻香港咧，就喺禁飛咧就好遲先做。咁所以就有大量呢啲嘅輸入變種病毒個案啦。咁其次咧就喺檢疫酒店裏面咧就有一啲漏洞，咁就檢測就懷疑採樣有問題啦。咁另外就喺嗰、那個酒店裏面咧，就亦都有一啲證據顯示咧，佢係呢啲檢疫人士之間咧就互相傳播。咁所以嗰個病毒咧就流咗出社區，流咗出社區之後咧，咁跟住香港而家先至發生喺東涌就有源頭不明嘅個案。所以在討論之前呢，這個事件的時序是相當重要的。當然你現在這些政府近幾天宣布的措施，基本上是一個補救的措施，還有就希望採取這些比較嚴厲的安排，就減少它，或者甚至想避免它在社區裏面進一步惡化。現在那個情況大致上就是這樣。但是你在檢疫酒店裏面呢，就有啲問題咧，就其實政府未做得夠嘅，因為有啲漏洞仲未睇到佢去嚴即係叫認真去修補咯。咁所以你淨係喺下游工作，就上游檢疫酒店有啲地方未到位咧，呢個係嗰個不足嘅地方。 頭先提咗幾個可能出現問題嘅地方，檢疫酒店啦，檢測嗰個準確性啦，咁另外就係熔斷機制啦，而家一啲輸入個案、航班等等，逐個人講先啦。講咗檢疫酒店先，你覺得再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唔好走漏啲個案？ 檢疫酒店咧就佢本身唔係嗰個設計咧，就佢唔係醫院嚟噶嘛。咁所以咧，你喺嗰度進行檢疫嘅人士，咁佢就嗰個採樣，咁尤其是佢入咗去酒店進行檢疫咧，頭一個星期個檢測咧，你要做得密，因為大部分人發病咧係中位數係五日啊嘛，咁多數人佢入去冇耐幾日咧就會發病，咁呢啲變種病毒咧好多都係冇病徵啊嘛，感染嗰啲人士，咁所以如果你遲咗檢測佢出嚟咧，咁佢就有機會喺酒店裏面咧就播毒啦，咁就喺酒店相同樓層裏面嗰啲人士咧就有機會發生互相傳播傳染啦，咁同埋酒店部分嗰啲走廊通道嘅設計啊，咁可能係完全冇通風嘅，或者嗰個通風本身咧就冇經過一啲即係冇先鋒引入嘅，咁亦都嗰個循環咧就完全咧就唔係經過一啲可以過濾到病毒嘅空調系統咧而循環噶嘛，咁所以嗰度咧就加密檢測係重要嘅。咁另外 加密到幾多咧？三日咁樣係嘛？即係而家可能要 而家頭嗰七日咧就做兩次。咁其實你中間咧，我覺得應該做多一次。咁你譬如就入咗嚟酒店之後，第三日、第四日啦，你做多一次。咁第二方面咧就四月啦，咁四月咧就起碼有兩間華美達酒店。就有個案走漏咗出咗社區。咁我擔心嘅地方咧，就呢兩宗走漏嘅個案咧，可能冰山一角。咁你甚至乎而家喺東涌嗰個個案啦，咁佢涉及就係、是尖沙咀華美達酒店嗰度有走漏咁啊。咁嗰度就同層就呢啲檢疫人士之間咧，就懷疑有一個互相傳播嘅情況啦。咁所以有一個杜拜嚟嘅印度裔男子咧，就先感染個病毒走入社區啦，咁跟住就社區裏面就唔知點樣傳，就再傳到俾呢個人士啦。咁其實你另外一個嘅可能性咧，就係、是、你喺嗰個尖沙咀華美達酒店啊，咁佢係唔係只係走漏咗呢一個印裔嘅男子出咗社區咧？我覺得未必係嘅。咁所以咧，你譬如就算係呢啲檢疫酒店就有多宗變種病毒就確診咗嗰啲咁啊，咁政府到而家都冇全面去揾翻曬呢啲離開酒店嘅人士咧，就做嗰個核酸檢測啦。咁你就算做核酸檢測，你未必揾到噶嘛。你要同時做埋嗰個血清檢測啊嘛。咁血清檢測係好重要。你譬如睇翻之前咧，就喺新加坡佢哋檢疫酒店就有群組，咁佢經血清檢測咧就揾到多好多個案。咁你最近就算喺台灣啦，咁佢哋同樣有檢疫酒店，就連埋啲機組人員 就有群組咁啊。咁、佢有部分個案咧，佢都係經血清檢測咧揾到出嚟。你血清檢測揾到出嚟咧，你嗰、那個血清陽性嘅人士咧，佢嗰啲緊密接觸者，你可以進一步去到做翻嗰個跟進啊嘛。咁而家就冇聽到政府做呢啲咯。咁呢個係 好多啊，但係個人即係你話離開咗酒店，都可能幾百甚至幾千人再去做一啲血清檢測啊，或者一啲有冇抗體啊等等呢啲測試，會唔會嗰個範圍又好大，或者揾好多人咧？而家又承唔承受到要做咁多呢一類工作咧？其實 你點都唔及就40万。個外用做強制檢測個量咁大嘅，咁同埋如果你睇翻你每樣工作本身咧，就都要睇佢嘅成效同埋個策略上邊咧，就個作用有幾大啊嘛。咁如果你話比較翻外勞就40万做強制檢測咁啊，咁你喺嗰啲檢疫酒店四月，全個四月所有離開過嗰30间檢疫酒店嘅人士，你揾翻曬出嚟強檢一次。做埋個血清檢測，你仲有嗰啲酒店嘅職員喎，咁嗰度個數目就政府冇公布啊，咁我唔覺得嗰個數字係龐大到香港應付唔到啊，咁、 okay. 你喺上游嗰度做咧，你查清楚有幾多呢啲變種病毒走流咗出去社區，咁樣嗰個成效我覺得會大一啲咯，因為如果你而家睇到嘅就。有3宗呢啲就走咗出去社區咁啊，咁你其實可能唔止3宗，你可能仲有其他㗎喎。即係你而家淨係睇到就杜拜返嚟嗰個嗰度有一個傳播鏈啦、你可能另外仲有2-3个呢啲變種病毒流出去嘅傳播鏈係發生緊，你未知道㗎。咁你到2个星期之後，你先至發覺呢，咁你香港嗰個社區裏面變咗病毒咧，就全面失守嘅。 OK， 另外簡單講下啦，頭先你都提到熔斷機制嗰度，而家就話即係如果入嚟香港有相當數字嘅人士係確診咗變種病毒嘅話，咁啊嚟自嗰個地方嘅航班咧就要即係禁飛一段時間啦。咁呢一個嘅做法有冇啲咩可以改善咧？有啲講法就話啊，好似會有滯後喎，即係嚟咗有一啲個案先至停咁，而唔係有一個前瞻性喎。咁點睇咧？呢個 嗱，呢個一定係滯後噶啦。咁你睇到。就算是菲律賓印度入境人士咁啊，咁你呢幾日都繼續有呢啲傳入個案確診啦，因為檢疫期間就跟住病發，你檢驗到嗰個病毒出嚟啊嘛。咁所以咧，就你睇翻香港其實外防輸入咧，我哋過往有2套機制嘅。咁一套機制咧，就係你察覺到喺嗰個出發地點嘅國家同地區就有嚴重嘅疫情，有變種病毒，咁你咧就主動。無限期禁飛，咁呢種安排其實咧就有幾個地方去年十二月係做咗嘛，英國啊、巴西啊、南非係做咗噶嘛，咁你今次咧就針對翻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就冇用呢個機制，就用熔斷機制，咁所以你咪喺四月有大量呢啲個案入咗嚟香港咯，咁其實呢個都唔係最大問題，最大問題咧係你遲咗去到禁飛，同埋過往嘅熔斷機制咧就。一路以嚟都冇考慮咧，佢喺檢疫期間確診到出嚟嗰啲數字啊嘛，淨係數佢喺機場落地檢測有幾多陽性嗰度先啟動個熔斷機制啊嘛。 即係唔夠緊，你覺得呢個位就？ 呢個唔夠緊，因為你咧就個案多走入嚟咧，就你始終咧就酒店啲職員佢哋都好努力去做噶啦。咁但係你就太多個案咧，你好難避免會發生走漏嘅情況。 好啊，同阿何柏良傾到呢度，多謝你。何柏良就係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嚟嘅。點睇啊？成個一啲外佣嘅政策咧，要強檢啊，要打針等等。繼續歡迎你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今日起1连3日在英国伦敦举行外长会议，英国外相蓝韬文表示，会议期间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讨论中国同俄罗斯等议题。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时说，如果华府向中国进行军事对抗，将会是严重违反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和方向。布林肯说，中国事实上近期对外采取越来越进取和对抗行为。布林肯又说，

之前政府都有讲过有关于回港二计划，就话扩大到去广东省以外的地区，即是话在不同省市的香港居民呢，除了可以经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亦都可以经机场呢，就是回来香港就不用检疫隔离的。那就有些功夫要做的，有些名额限制，有事前要预约，要做检测，也都要拿到一个合资格的二维码，回到香港也都要是按时候去做检测的。不过这个呢，就是讲的是内地回来香港不用做隔离检疫，但香港呢，如果要回到内地的话都要继续做检疫的。讲的如果是现在是香港是深圳的话，就要集中隔离14日等等的。请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谈谈，有一直跟进开这个的措施的，有些正元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早晨。 早晨 田北辰。现在就回港二的计划就扩大了，但是下一步是不是时候呢？是啦，来港二啦，同埋即係在香港返去内地嗰、那个嗰、那个。 而家最紧要就係来港二同埋回乡二嘛。 係啦，係时候未呢？你自己觉得喺香港嘅疫情嚟讲。 早上个礼拜呢，特首嘅答问大会呢咪话咗佢同韩政府总理有嗰个谈话嘅。咁要求佢睇下点样几时可以即係通关啦。通关嘅意思即係其实双方面嘅人都可以在嚴謹的情況之下，甚至乎可能是打中了兩劑疫苗作為一個先決條件呢，是可以不用檢疫的。 嗯， 那些什麼事前啊、事後啊、檢測啊那些，我不再講了，一定都是包括在那些標準餐牌裡面的了。 嗯， 好啦，咁我所理解到呢，就其實呢件事情呢係同國家咁多年喺內地嗰個大門開小門就唔開呢，其實就好有關係。呢件事唔係真係北京可以話到事嘅。 嗯， 北京嗰個方向性話點點點呢，廣東省嗰棟小門係咪好衷心咁開，肯唔肯開呢，我自己就聽到就有好大嘅保留。因为中央对每一个省、每一个县、每一个市啊，嗰啲书记啊，有好严谨嘅要求。有咩事一出错咗，有啲嘢走咗入社区咧，佢基本上就乌纱不保嘅。咁所以所有呢啲人咧，就只有从严，就唔会从宽。咁我理解到，如果要广东省嘅官员真系肯同香港倾，两边互相通关咧。个先决嘅条件最紧要，反而唔系接种咗几多疫苗，反而系可唔可以有14日嘅清零。嗱，我哋由疫情开始到今日咧，最长嘅纪录咧，应该都系两日起三日止到嘅连续嘅清零。咁而家两日啦。嗱，佢哋嘅计法咧，就净系计本地个案，就唔计咧输入嘅。咁本地个案连续14日清零呢，就是一个好清晰嘅指标。如果达到嗰样嘢嘅话呢，咁就跟住就下一步呢，佢哋就会话你中咗两剂疫苗嗰啲就可以完全唔使啦。 係。 ok， 咁即係话係一个双重保险嚟嘅。 嗯。 咁所以真真正正我哋香港而家当前急务，如果真係想尽快通关啊，经济好返啲啊，个人可以返内地探亲，唔使嗰啲啊，或者做生意，唔使搞邮箱，商务细胞，有乜乜细胞，有探身细胞，即係所有呢啲咁嘅嘢嘅话呢，就一定必然係要达至到一段长时间嘅清零。 嗯， 咁所以呢，我其实基本上係支持政府而家呢好严厉咁样去及住即係嗰啲本地个案嘅。 嗯， 好啦。但系咁嘅情況之下，點解我哋本嚟個案一又動漫反反覆覆呢，就係同輸入有關。 嗯， 其實幾單嘢都係輸入嘅，所以其實我哋成個香港，但係同內地唔同，內地呢對全世界接軌呢，佢哋得就得，唔得就唔得，隨時就可以封到成個國家唔嚟得嘅。 嗯， 香港因為有好多就外籍嘅員工啦，佢拿住香港身份證啦，咁理論上呢，佢係翻得嚟，你要俾佢坐21日嘅。 嗯， 系咪？你唔系话好似一个游客直情唔俾就唔俾啊嘛？因为香港是一个开放性城市，咁所以香港不嬲俾内地政府最大嘅所谓头痛嘅地方咧，就系我哋个机场个开放嘅程度。 嗯， 咁所以咧，嗰21人咧就我哋一定要严守，就唔可以放宽得嚟咧。仲要问自己点解仲有咁多嘢输入 ？OK， 嗱，如果全部系嗰21日拆局咧？是不入我哋条数嘅， 咁咪真係可以通關嘅。但而家孔明就係21日有啲嘢走漏咗，咁咪走咗入社區嘛。 嗯， 走咗入社區呢就大致呢嗰個本地個案就唔可以清零啦。咁你一有咁嘅事呢，佢哋又腳軟，跟住又唔再傾啦。咁所以我哋最緊要嘅嘢，除咗你話喺社區度一啲嚴厲嘅措施呢， 嗯， 一定就係喺機場嗰度要做得好啲。咁點解21日仲有咁多酒樓呢？就同之前講，佢全部係用一個機構去做，做得嚟又似乎發覺有啲乸西，咁而家又換咗揾第二個機構呢。 嗯，即係你講檢疫酒店定機場 呢？就三個機構，每個機構都去做兩次，即係每一個人啊入咗境住嗰21日， 嗯， 一定要經過三個唔同嘅機構，每個機構做兩次，每次都係派唔同嘅人做六次。 嗯， 做六次嘅好處呢，佢就喺嗰21日呢密麻麻報曬。 嗯， 咁所以呢有任何嘅確診呢，就第一嘅時間呢就即刻滴咗佢出嚟，等佢唔好喺嗰啲通風系統啊成日就傳咗俾第二個。因為你一有機會傳咗俾第二個呢，第二個嗰個呢可能係差唔多臨18、19日先至感染到。咁佢嗰個潛伏期呢，佢走嘅時候呢又察覺唔到，咁咪出咗嚟囉。咁， 嗯， 所以一定就係要全部做得好密，令到真係個帶菌者呢就及早滴走。而唔係等到最後就傳咗俾第二個，第二個呢就潛伏期呢就出咗嚟就傳咗入社區。咁， 嗯， 所以而家最緊要呢守住呢三個。好啦，咁我同政府講就係話，你而家啲驗測好乸西㗎喎，個個人都有唔同嘅觀，即係感受嘅。我自己最近都用嗰啲探鼻哥啊、咽喉啊，由醫院啊、私家醫生啊，有啲就搞到我懶就水飆，有啲呢就直情做完啦，我仲問佢你到底即係幾時開始去做呢。咁， okay， 所以呢而家政府投石嘅呢，如果佢搵到三間公司點樣確保呢啲人呢做呢啲咁嘅驗測，每一次都係好嚴謹。所以我同政府講呢，佢一定要衛生署介入，可能衛生署要搞呢啲課程，同埋仲要呢出書去批每一個人啊做唔做到嗰樣嘢先得。你假設佢到時呢做到佢會有心，咁呢個一定會信佢有心啦，係咪？如果唔係你咪重罰囉。但而家我覺得佢直情係可能有心無力添啊，佢明明做都未必一定做得啱啊。你諗下，而家佢外判俾個機構，然之後同佢講點點點，有咩嘢信心確保每一個人啊真係照足嗰樣嘢做而識做呢？佢又驚老人家話怕痛，咁怕痛啊，咁輕手啲啦，輕強啲啦咁。咁所以而家最緊要呢就是衛生署要介入，點樣有足夠嘅培訓同埋審核俾呢啲咁嘅檢查員、驗測員係真係全部係到班嘅。呢個一個長久戰嚟㗎。我而家睇落去呀，香港嘅機場同全世界呀玩下手話捱多一年以上都唔奇㗎。因為而家全世界成日都有啲新嘢發生，如果我哋守住個機場嚴防輸入呢，我哋同內地就變咗一個體系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互通。 政府反應點咧？但係你講完呢個之後， 你話同國際接軌咧，你唔好諗啦。你再同幾個國家搞咩氣包？啱啱宣布完啫，第二日可能又整幾廿單嘢，好似新加坡咁，你又企咗喺度，又唔知點算。 但政府反應呢個點樣咧？即係你話即係再做多啲訓練，衛生署介入呢，這個，佢哋覺得做唔做到，或者佢哋安唔安排到呢，這個？ 佢哋係正面嘅，佢哋自己就唔夠人喺衛生署去做曬所有檢測。但係如果作為介入去培訓嗰班公司嘅驗測員，同埋要真係睇某程度上即係喺出證書啊各方面啊試過佢哋啲手勢點咧，佢哋而家都係從呢方面諗。因為長遠計啊，香港如果要守住呢個機場，必然一定要係嗰廿一人咧就做到滴水不漏嘛。咁佢一定要靠外判公司。呢外判公司如果真係佢肯做六次，六次都係陰性，咪先放佢出嚟咯。呢個係唯一嘅方法。 頭先你講即係呢個就係外防輸入嚟社區嗰個點樣去保住啦。咁但係另外頭先話都聽到話廣東省嗰個話要連續14日冇本地確診個案呢，這、一個呢，這個嗱，譬如而家你香港人翻內地都唔係淨係廣東省噶嘛，其他省嗰個睇法又點咧？有冇話即係係咪都係類似呢啲條件先至可以俾香港人翻去面檢疫？ 廣東省咧就應該就最嚴謹嘅，因為佢知道如果通咗關咧，嗰啲人數唔係以十計、百計、千計，係以萬計嘅。所以廣東省咧就最嚴噶啦。如果廣東省肯認頭咧，我相信其他地方 都会得即系考虑埋呢件事。 嗯， 但系讲真，如果你讲香港嘅经济啊，可能可以复苏翻啊，又或者港人同内地嗰啲亲戚啊，其实绝大部分港人都系讲紧广东省啫，系咪？你搞得掂广东省已经系一个好大好大嘅进步啦。咁，所以我而家就同政府喺度话，点样样将香港同澳门同广东省冧埋一齐，作为一个真系大家都严守即系外防嘅一个区域。如果大家齐心合力做到呢样嘢嘅话咧，我哋呢三个地区互通咧。已经香港是踏出了一大步了。 嗯，你自己预计时做到呢？因为现在反而好像未必那么乐观，有些变种病毒在出现嘛，又 说。刚刚新闻报告说现在连续两日本地确诊是零的嘛。 是 不是？那不是的，那我有连续两日，那我就看看有未来的十几日点咯。 嗯。 还有他现在的措施是很严厉的。在很严厉的措施之前，我是支持政府继续的严厉。 嗯。 但是如果你给太多诱因提供俾啲人去做疫苗，而嗰啲有因而家就系最讽刺嘅地方咧。如果你提供有因俾人做疫苗，而嗰啲有因咧系放宽咗而家啲咁严谨嘅措施嘅话咧，其实嗰两样嘢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咧，系真系对冲嘅。 嗯， 系咪？ 嗯， 咁可能你多咗人打疫苗，因为佢哋觉得打咗疫苗咧，我就可以点啦、点啦、点啦咁。但系因为个限聚嗰度如果放松咗咧，可能社区嗰度又会出事。 O K， 咁所以如果佢又想提供诱因俾啲人接种疫苗，不如我系支持、又要保持社区本身嘅本地个案维持清零咧，系得一个方法啫，就做到我哋嘅机场滴水不漏。 嗯。 因为你不是有嘢带入嚟啊，我不会无时无端香港本身会地下捐只菌出嚟噶嘛。 Okay， 明白呢、这个好啊。同阿田北辰倾到呢度，多谢你。田北辰就是实政原卓的立法会议员嚟噶，继续听你的电话。电话旁边有陈女士，早晨。 系你好啊，你系萧乐文啊。 系啊，你好啊，请讲。 系、我想讲咧，其实我觉得咧最好咧就系讲即系尽快啲安排咧，即系我哋做雇主咧好有责任嘅，应该系要安排啲外佣咧检测啊，同埋要打针啊。咁咧讲真一句啊，我哋自己屋企人咧就每一家人都有请工人嘅，好似请我细佬咁，我妈妈仲有风去请个工人印尼嘅，做咗21年。咁咧，我细佬佢都好愿意去打针，我哋当我呢个工人真系自己人，已经唔经唔过都20年啦。你话系咪先？咁啊，琴日咧细佬带咗去浸会医院咧去测试，去做个子宫瘤嘅，同埋又做咗个大颈包嘅。咁啊，琴日我哋先知道原来有血压190度，咁啊医生话暂时就唔好打，等佢嗰血嗰量咗个血压低过呢个140度咧，我哋可以安排同佢打针。可以安排佢打，咁佢今日琴日俾咗啲药去食啦，同埋俾啲降血压去食，咁佢话咧大约你三个礼拜再翻嚟，咁咧琴日咧就我哋自己本身有个工人姐姐已经系都有，佢不嬲有检测嘅，我哋由自从政府公布咧去检测咧，我姐姐检测咗都4次噶啦，咁啊今朝佢6:00咧就佢见我起咗身喺度食早餐，咁佢跟住俾个电话我睇，我话佢已经系阴性，咁我阿姐姐话咧我都安排咗个打针，我喺安排咗我哋系喺佢话。他自己是安排了打针，他同我们叫我们安排他打针，我们安排了他在拿渣素打，是星期三打伏必泰的跟他打，那个工人姐姐很开心，他说我在2月打，他说菲律宾好多很严重，他8月16号呢已经是要跟我们我哋雇主已經係夠期嘅，呢兩年係夠期嘅。咁佢同我講咧，打完針佢都想翻去菲律賓探探啲小朋友。咁我哋都安排咗佢打針，咁佢好開心咯。佢話同我哋講，佢話如果咧問我哋個雇主有冇同佢買保險，咁我女話同你買咗個即普通嘅醫療保險俾佢咯。咁我 哦，即包佢翻到去菲律賓。有乜事都 買個保險，買個保險，你翻去菲律賓有個保險幫佢講咗。就算你翻嚟香港有咩事咧，個保險公司都會賠俾你嘅。我呢個我同佢講咗噶。即係上次我工人姐姐突然間係唔知道佢有嗰個子宮瘤啊，我哋個保險公司賠咗22萬俾我哋個印尼姐姐，22萬子宮瘤，佢大量出血啊，我哋入同佢送咗去醫院，我哋又同佢買個保險。所以我呢個工人姐姐，我女都話我哋都唔慳，一人要同佢買保險，佢話佢同我哋簽約啊嘛。 明白，唔该晒陈女士，仲有朱女士电话旁边，珍惜时间听埋你电话。系你好， 系你好，你好， 请讲。 系就我都系雇主嚟嘅，咁就我都安排咗工人姐姐去 做個檢測啦，即係跟翻政府嘅要求。咁我都係幫佢上網去做一個 booking 咁樣嘅。 嗯。 咁就但係我呢兩日都見到，譬如話即係有啲檢測臨時檢測站嗰度咧，即係啲工人姐姐即係輪候咁咁多人啊排隊一個樣嘢咧，咁其實都覺得即係政府呢個措施咧，其實即係你太即係累積太多人喺嗰、那個即係檢測站嗰度咧，其實佢哋冇似乎睇唔到管理，又冇人叫佢哋有一個即係距離嘅限制啊，嗰樣嘢。咁其實如果即係譬如你話冇事就冇事啫，如果有事，其中真係有啲外佣姐姐真係有一啲嘅感染喺度，咁其實互相已經係感染咗㗎啦。咁其實政府喺呢個方面做咧，其實佢就只係拋個政策出嚟，其實佢所有嘅配套咧都係做得唔完善嘅。其實當 中係所有嘅你冇陪佢， 我冇陪佢排，因為我自己咧就其實我都唔贊成高人姐姐去一個咁樣嘅即係臨時嘅檢測站嗰度去做一個檢測。咁我已經一早就同佢網上去做一個 booking， 咁咧係一個即係比較個人流疏啲喺個檢測站裏面去做，同佢做個檢測咧，我覺得係安全嘅。 Okay. 我亦都唔會建議，亦都即係覺得咁樣嘅輪候嘅安排咧，其實係即係都係一個好高危嘅情況咯。 明白，好啊，唔該曬。 其實我講多少少咧，就係關於嗰、那個即係係將來呢個續約嗰個要即係強迫打針嗰度咧。咁其實呢個都係非常之反感，同埋即係我覺得唔合適咯。即係你最多即係我哋勉強配合政府嗰、那個即係嗰個政策，你最多就係分離嘅，你要佢檢測咗先翻嚟，即係先至過嚟即係新工作翻嚟咧。我覺得係合理啲。如果即係都係舊嘅工人姐姐，你翻咗去放假，咁可能你要翻嚟要做一個即係打針，呢、這個勉強都可以接受。但如果你在續約呢，你叫他要做一個打針，我覺得就不合理，同埋是製造很多的混亂給即姐姐啊，給僱主，同埋 轉僱主呢，轉僱主可能都涉及不同家庭， 這個不需要，其實你咪做檢測就可以咯。為什麼要打針呢？打針是可以，不過真的要鼓勵是自愿，就不應該是綁，即係捆綁式咯。咁譬如好似局長嗰種講法，即係呢個亦都係令即係我諗香港人啊、僱主啊，甚至乎外佣都好反感。你點可以叫佢你唔打針，你咪唔好做咯？你點可以咁樣講？佢呢個說法係好不近人情，同埋完全唔體諒，同埋係完全官腔咯。 嗯， 系啦，咁呢个希望有一啲个团体可以真系再向局长嘅政府去表达，唔好实行呢一个咁样嘅方案咯。 好啊，唔该晒朱女士，讲到佢嘅外佣啦，都有去检测嗰个嘅情况咧，同埋佢都觉得有一个嘅选择去打疫苗咧嗰个情况嘅。今日嘅青年代嚟到呢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讲下天气嘅情况。外面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8%嘅。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咧，有几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系吹强风嘅，间中吹强风，稍后咧系转吹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咧系几阵嘅骤雨嘅。嚟到呢度差唔多，听日再见。 阿强嚟， 马上到， 做咩啫你？ 你叫阿强过嚟啊嘛，我咪马上过嚟咯。 唔系啊，我系叫阿强嚟，唔系叫阿强过嚟啊。 强嚟响度， 强人是你。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强嚟， 手下留情， 永没言死，才是活着的真理。 我住旧区，想讲下呢度嘅文化建筑。 我住喺郊外，想讲下郊野设施。 我想开麦讲女性健康。 我想讲下各行各业嘅职业病。 社区参与广播第35、36季现正接受申请，可拣主题有地区事务、健康、少数族裔或者自选。详情浏览 cibs.rthk.hk。 CIBS 喺呢度，人人都可以开麦。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